攻读《创世纪》第38章。那时，犹大离开自己的兄弟，下到一个名叫希腊的阿杜兰人那里住下了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了一个名叫舒雅的科纳罕人的女儿，就娶了她，亲近了她。她遂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她起名叫厄尔。她又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她起名叫敖南。以后，她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给她起名叫舍拉。生她的时候，犹大正在革其布。犹大给自己的长子厄尔娶了妻子，名叫塔玛尔。犹大的长子厄尔行了上主所厌恶的事，上主就叫他死了。于是犹大对敖南说，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，与他尽你为弟弟的义务，给你哥哥立后。敖南明知后裔不归自己，所以当他与哥哥的妻子结合时，便将精液遗泄于地，免得给自己的哥哥立后。他做这事为上主所厌恶，上主就叫他死了。犹大于是对儿媳塔玛尔说，你回到你父亲家中去守寡，直到我儿子舍拉长大成人。因为他心里想，恐怕他也如同他哥哥们一样死去。塔玛尔就回去住在自己父亲的家里。过了几年，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。丧妻过后，犹大便从自己的朋友阿杜兰人希腊上提莫纳黑去剪羊毛。有人告诉塔玛尔说，你公公现在上提莫纳黑去剪羊毛。塔玛尔遂脱去守寡的衣服，蒙上手帕，遮掩自己，坐在通往提莫纳黑大道去厄那因的路上。原来他见舍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。犹大一看见她，以为她是个妓女，因为她遮盖了自己的脸。犹大便由路上转到她面前，向她说，来，让我与你亲近。他并不知他就是自己的儿媳。他答说，你给我什么好与我亲近？犹大答说，由羊群中取一只小公山羊送给你。塔玛尔说，你未送来以前，你应给我个抵押。犹大问说，我该给你什么做抵押？他答说，你的印章，你的细印带和你手中的棍杖。犹大便交给了他，与他亲近了。他于是由他怀了孕。事后他起来回家，除掉手帕，再穿上他守寡的衣服。犹大托自己的朋友阿杜兰人送了一只小公山羊去，好由那女人手中取回抵押。他却找不到他，便问当地人说，那在厄那因路旁的庙妓在哪里？人答说，这里从来没有庙妓。他回来对犹大说，我找不着他，并且当地的人都说这里从来没有庙妓。犹大遂说，让他留着吧，免得我们被人耻笑。我将小公山羊送了去，可是你没有找着他。大约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媳塔玛尔与人通奸，而且因通奸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把他拉出来烧死。当他被拉出来时，他派人到他公公那里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由谁怀了孕，并且说，请你仔细看看这些东西， 印章、印带和棍杖是谁的？犹大仔细一看，就说：他比我更有理，因为我尚没有将他嫁给我的儿子设拉。他从此以后再没有认识他。到了他要生产的时候，腹中竟是一对双胎。他正生产时，一个胎儿伸出一只手来，收生婆就拿了一根朱红线系在他手上，说：这个是先出生的。但是他一收回手去，他的兄弟就出生了。收生婆说：你为自己开了个怎样的裂口？遂给他起名叫培勒兹。以后那手上系有朱红线的兄弟也出生了，遂给他起名叫德拉黑。